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55集阿杂。沈婉云都这般说了，沈老夫人倒也不至于蠢到听不出沈婉云言外之意的地步。听闻沈婉云的语气，那玉亲王却是个魔鬼般的人物，沈庙落在他的手中也不过只是名头好听些，真正得意的还是沈家。至于沈元柏，那也的确是沈老夫人的心肝宝贝，拿沈庙为沈元柏铺路，这主意倒是极合沈老夫人心意。 既然你们两人都说不错，那听着玉亲王的确是五丫头的良人。 沈老夫人脸皮极厚，这般正襟危坐的说出这样的话，叫陈若秋的眼中闪过一丝鄙夷。 娘也觉得好。 沈婉云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也不差，立刻就道， 媳妇儿给小五挑婆家，自然不能挑那身份低微的，亲王府那可是真正的攀上高枝了。 沈老夫人闻言点点头，随即想起了什么似的便道， 那亲王府可遣人来说相了。 沈婉云的面皮抖了抖，饶是他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却也没有想到这老妇如此心急，竟是迫不及待的就要决定沈庙的亲事。当然这亲事也是越快越好，否则沈信回来了便糟糕了。可即便是已经尘埃落定，沈信也不见得会任由沈庙嫁到亲王府，是以必然要用些不同寻常的手段了。好在亲王府的人看样子也没有打算明媒正娶，那玉亲王喜欢的手段可委实有些花样了，自然要不为人知了。沈婉云笑着说道， 娘现在还太早了，小五还小不着急，这样定下来难免也会被人说的，先让他们两人相处一下，待到两情相悦，小五自己也愿意，咱们再提亲事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说是咱们逼的小五了。 沈庙就算再是个傻子都不可能和玉亲王两情相悦的，这样的话也无非就是把那些丑陋的意愿用漂亮的话掩盖起来了，中间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不得而知。陈若秋静静地微笑着却不说话，虽然他心中也很想看沈庙倒霉，可他生性谨慎，这样出头的事还是交给沈婉云来吧，日后若真是沈信追究起来，横竖追究不到他的身上，坐山观虎斗是陈若秋最擅长的事。屏风后，沈月和沈清心中俱是有些恐惧，他们没有料到就在这短短几句话中便将沈庙的终身大事给定了下来。对于女儿家来说，夫婿意味着下半辈子的幸福，而沈庙注定要不幸了。不过沈月和沈清心中倒是没有对沈庙有一丝同情，官场上沈信压着他们的父亲，身份上沈庙压着他们姐妹，加上沈老夫人的旁敲侧击耳濡目染，大房在他们心中不过是眼中钉，看见沈庙倒霉他们只有幸灾乐祸的份。沈老夫人虽然在管家一事上一窍不通，后宅女人间的争斗却是精通不已，尤其是这阴司的手段，她当初能从小小的歌女最后成为将军府中的当家主母，凭借的可不只是一张妖媚的脸，手段嘛自然也是狠的。因此听了沈婉云的话，她也明白其中的意味，便笑着说道， 如此那便让五丫头多亲近亲近玉亲王吧。的确这种事儿要真是咱们逼了五丫头，回头惹了老大生气也是不美。 他如今的容颜本来就刻薄，做出这副慈爱之态只让人觉得像是挤着笑脸的黄鼠狼， 不怀好意的出奇。沈月和沈清齐齐打了个冷战，连忙退到离屏风远远的地方。西院中，油灯下，沈妙静静地坐着，他的面前摆放着一张雪白的羊皮纸，上头什么都没有，而笔墨都已经磨好了，似乎是想写，片刻后却是轻轻叹了口气，将那羊皮纸收了起来。有的事情未雨绸缪固然是好，可如今她只是一个闺阁女儿，能仰仗的无非就是自己掌握的许多情报而已，可这些东西在现在的他身上尚且发挥不出最大的效用。果然呢，路还是要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谷雨和金哲见他叹气，以为他是想到了玉亲王的事情，谷雨上前宽慰道： 姑娘且宽心，若那边真是有什么歹意，凭着性命奴婢们也会保护姑娘的。实在不行，在京中老爷交好的人家也不是没有，大不了 亲王府位高权重，还有皇家护着，父亲与人交情再好，也不会拼着与皇家结仇的危险庇佑我。不仅如此，皇室对沈家虎视眈眈，若是贸贸然出动，会让生性多疑的明齐皇室怀疑沈信与人勾结，毕竟自己的臣子走得太近，对任何一个帝王来说都不是好事。 要不还是给老爷写封信吧， 金哲说道。 虽然老爷军务在身，可大少爷只是副军，并未有调令，回定京的话不会受上头责罚，大少爷在总也能护着姑娘的。 大哥从西北赶回来，就是快马加鞭也要一个月多，如何赶得及？你以为他们会忍耐那么久吗？沈妙淡淡地说道。沈信的威慑力会让他们赶在最短的时间动手，以为生米煮成熟饭，再说几句吓唬的话就能让他乖乖地听从摆布。沈妙或许会，但在后宫中沐浴血泪的沈皇后永远不会。 那可怎么办？ 谷雨和金哲的面色齐齐大变，虽然他们知道此事不妙，却也没有想到会严重到这个份上。玉亲王的手段，定京城中但凡被他看上的姑娘，即便是高官家的，糟蹋了便是糟蹋了，最后皇室出来安抚几句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只因为此人手段邪恶偏私，明面上看不出什么，最后吃亏的还是那些少女。怎么办？别人都是靠不住的。沈妙看着那跳动的火光，还是靠自己吧。 可是姑娘， 谷雨有些焦急，沈妙如何能自保？别人的话，家人或许能够抵挡一二，可是二房和三房的人却说不定和对方都结成同盟了。我自有办法。沈妙把玩着手中的镇纸。玉亲王府仰仗的不过是对皇帝的恩情，皇室愿意庇佑罢了，倘若皇室不愿意庇佑他，恰好有仇家寻来又如何呢？失去了皇室庇佑的亲王府也不过只是一捧烂泥罢了。亲王，亲王到底和皇室有一些血脉，就先从他下手吧。顺便，沈妙看向外头，窗外隐隐约约有人影攒动，肥胖的身影，不是桂嬷嬷又是谁呢？顺便将这西院不清不楚的渣子一并清理干净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